好，嚟到第23集嘅电影率先睇啦。咁我系你哋嘅今集嘅节目主持人啦，嚟自视日观影嘅版主啦，我系 Alex， 大家好。咁今集同上个礼拜就一样啦，因为阿希就仲去紧旅行啦，咁所以今集咧依然由 Alex 一个咧就独立去主持今集嘅电影率先睇嘅。咁上个礼拜咁，如果大家有听到嘅话都多谢你听先啦吓，起码一个人自己做节目都吓，原来有少少难度嘅。咁都希望可以即係经过咗上个礼拜嘅经验之后，咁今个礼拜希望集住都呢个礼拜啦吓，咁就自己跟主持节目就睇下大家点样去听啦。咁上个礼拜呢其实就都主要系讲咗一啲早即上一两礼拜上嘅电影啦，同埋一啲嘅电影资讯咁样嘅。咁其实上个礼拜完之前咧，咁都其实都讲嘅话，其实今日都想讲翻多少少一啲比较新近上映嘅电影啦。咁但系其实除咗电影之外咧，咁我其实都想再讲多少少关于上个礼拜第三节有提及过嘅呢个香港亚洲电影节啊嘅一啲嘅电影节目嘅，因为其实喺早几日前咧都已经公布咗一啲嘅电影节目啦。咁如果节目出街嘅时候，应该都其实开始已经卖紧飞，或者可能有啲场次已经full咗，都唔出奇嘅。咁我会都会喺最尾嗰节都会去再讲一讲啦，香港亚洲电影节今年有啲乜嘢嘅节目啦，同埋有啲咩心水推介咁样嘅。好啦，咁嚟到而家啦，第一节嘅时候会讲咩戏呢？咁其实上个礼拜啦，其实上嘅电影咧都，你话多唔多？其实都算几多嘅。咁除咗系上个礼拜有提及过一套叫做《闪光少女》啦，或者系之前阿希都提及过呢套，我谂近期都几争议性嘅一套电影叫《妈妈》啦。咁另外有一套就我谂大家都应该系有去睇噶啦，就系Blade Runner， 即系叫做呢个《银翼杀手2049》啊。咁但系呢一套我自己就冇睇嘅，因为可能即系始终睇都系对呢啲比较长嘅片长嘅电影都比较惊啊，所以160几分钟喎，大佬坐喺度2个几钟真系都几辛苦嘅，唔好话咁，所以都其实我暂时未睇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睇到啦。咁另外一套就系海豹猎金队啦。咁但系咧呢一节入边咧，我想提及呢一套电影嘅。咁呢套戏咧就系、是如果大家见到呢一个海报咧，其实都有少少，好似好熟口面啊！点解呢？即系有一个男一女主角咁样背住背咁样，咁但系唔知望住边度咁样啦。咁但系后边一个冰山咁嘅一个设计，咁冇错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呢一套叫做《冰封逃生》。咁呢套电影男女主角就系、是、攞个呢、這个金像奖影后啦，凭住个独爱攞金像影后叫 Kate Winslet 啦，同埋之前有一套电影都有主演过，就叫 Iris Elba， 咁系一个黑人演员嚟嘅。咁呢一套电影呢个导演呢，其实如果你睇个名呢未必可能知佢系边个。咁但系如果当我话俾你听，呢一位导演原来曾经系执到过，曾经攞过金像奖嘅呢一个最佳外语片嘅《立见天国》，亦都提名过其中一届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命运再翻墙》，同埋近期一套比较少少有 documentary 嘅一个性质嘅一套电影《我要做偶像》嘅呢位巴勒斯坦导演叫汉尼亚布阿萨德执导嘅第一套荷里活制作电影嚟嘅。咁其实当如果你话如果呢位导演之前嗰几部电影，其实我自己就真係几鍾意呢个《命运再翻墙》嘅。咁《立见天国》咁都其实有少少见仁见智啦，即係睇下你自己点样去睇嗰陣时嗰、那个叫做一个国家性嘅一个题材咁样啦。咁但係其实就算 even 我要做偶像呢电影，即相对嚟讲，其实三套电影嚟讲，佢都未必系一套叫做好水准高嘅一套电影。但系，明即系我要做偶像，我要做偶像都唔系一套叫差嘅电影啦。咁但系啦，嚟到呢、這个佢第一次拍呢、這个荷里活电影，又点样样咧？咁其实听完我头先讲完之后，都知道对呢部电影系有少许保留。咁不如讲讲呢个故事内容先啦。咁其实就系讲话《冰封逃生》就系呢个故事咧，就系讲话其实有一位即将结婚嘅一个女仔啦，叫做阿丽。咁佢就准备要坐呢个飞机咁去第二度赶住结婚咁样。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就有一位 醫生啊，咁佢廿班啦，咁其實兩位都係同時間因為遇上咗呢個風暴，咁而坐唔到呢班飛機而去翻佢哋嘅目的地嘅。咁但係佢哋因為兩個都比較趕時間啦，咁所以要揾一個方法，希望可以到達呢個目的地。咁之後咧，阿里咧就去揾咗一個私人飛機，咁就啊，佢聽到阿班因為話都趕時間要去做手術。咁不如一齐坐飞机啦咁样，嗱记住两个素面谋面噶，咁第一次认识嘅啫。咁之后好啦，咁决定咗去坐呢个飞机啦。咁但系咧途中咧就遇上咗呢个堕机意外，咁佢哋两个咧就突然无啦啦咁样就叫做流落咗呢个喺一个冰山上面。咁喺呢个冰山上面，咁电话又收唔到啦，咁又搵唔到人啦。咁其实除咗佢两个之外咧，就有只狗啦，咁同埋其他啲叫少量嘅食粮咁样啦，咁就讲好啦，咁佢哋点样样去求生啦？但系咧，原来呢个故事未完嘅，就讲话咁当然求生之后，咁当然呢个故事就梗系可能系一个 happy ending 咁样话，哎呀冇事啦，咁大家可以翻翻去地面啦。好啦，咁但系翻翻去地面之后咧，原来发生一段爱情故事咯，咁即系睇完呢一个故事简介之后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有少少恶咗言嘅，因为其实睇完呢、这个电影之后咧，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就系、呢部其实系一部求生电影啊，定系一部爱情电影咧？其实佢前半段咧我觉得佢系其实铺得都算可以接受嘅，即系话佢去逃生嗰、那个。情况亦都或者系佢嗰个紧张度唔算，其实真系唔算好高。咁但系至少前半段可以话都比较流畅少少啦，或者系你唔会觉得佢系好好核突咁样嘅成件事。始终系一个求生故事啦，或者系佢点样去逃避一啲唔同嘅灾难啊，或者系点样去避一啲野生动物啊、动物啊咁样。令到即系可能喺个故事上面会有少少紧张嘅情况咁，但系啦，佢去到当佢哋真系成功被获救之后咧，我都以为其实开头已经完噶啦，即系其实个故事已经可以基本上可以系画上呢个句号完结咗。但原来佢后段咧又突然间加插咗一段叫做爱情故事，就系话啊男女主角两个咁因为头先你都听到个故事就系话其实个女主角阿丽其实佢都系要准备去结婚嘅，但系佢点样去铺呢一个故事呢样嘢咧？就系、其实靠住头先之前嗰段去讲呢个冰封去逃生嘅时候，佢两个抱出咗嗰一段叫做嘅暧昧嘅爱情故事咁样样。后段之后咧，就去到话个女主角啊，同个男主角原来两个已经系分开咗两地噶啦，咁一个就可能喺美国，另外一个就翻返英国，咁两边唔同嘅生活啦。咁大家又话互相去联络啊，咁一个又话唔揾大家咁样。咁到最后啦 ，OK， 咁两个终于都再叫做相遇翻啦。啊，突然间好似摊牌咁样，话明明我揾咗你噶，点解突然间又你唔揾我啊？啊，调翻转头佢话翻你话系你唔听我电话啫，唔系我唔揾你。咁即系好婆妈，我觉得去到后面嗰段爱情故事系啊，你谂下，点解啊？套戏会咁样嘅去到，即系呢度，我谂呢度都未必去到最令人摸不着头脑，最摸不着头脑就系去到最后嗰段咧。当男女主角真系要分开啦，即系其实都已经系接近尾声噶啦，个片段嗰时，个电影嗰时，咁去到最尾嘅时候咧。啊！眼系突然间中意停一停，谂一谂，又要拧翻个头翻转头，突然间就要揽一揽啊！系要喺翻埋一齐嘅，即系唔会有啲爱情故事系叫做美中不足啊，或者系完了就是完啊咁样样，但总系要一个爱情故事咁样一个好一个 love story 嘅一个 perfect ending 咁样。咁咧，其实呢一个电影咧，咁佢英文名叫《The Mountain Between Us》啊，咁其实系改编住呢个同名嘅小说作品嘅。咁头先都所讲咧，其实成个故事咧，冇乜紧凑嘅，其实真系，即系唔会令到你会有好深刻嘅印象啦。咁最大镬嘅咧，我觉得系根本成套电影系太过平啊，即系你唔会。我觉得系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唔系好想追看到落去话 佢下一次其实想去发生啲咩事，即係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系话，哎，你救完我，我去救你，或者你辛苦嘅时候，我就去拖住你咁样周围行咁样。咁一直都好似喺度拖下拖下拖下，咁拖到突然间，哎，又以为完嘅时候呢，估唔定又系未完，即係一直都好似没完没了咁嘅故事。咁当然啦，即係头先所讲嗰段爱情故事，其实发生喺，你话发生喺佢两个身上，其实唔可以话唔合理嘅，即系始终你日久生情嘅话，始终都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噶啦。咁但系去到话去临尾好似摊牌啊，或者系真系去讲翻自己个心里边嘅感情嘅时候，呢一刻我又觉得成件事系啊，点解要咁样完啊？成件事好怪，真系我唔会觉得系一个可以接受得到嘅一个叫做故事嘅铺排啦，同埋我亦都好难想象 K Winslet 点解会接呢一套电影咯。其实喺套入边，其实佢冇乜发挥嘅空间嘅。开头嘅时候就话坐飞机，坐完飞机突然间就伤咗之后又话行唔到。咁佢唯一一场我觉得最好睇嘅一个叫做场口，或者系一场最劲发挥嘅一套戏咧，其实系佢同一只叫做所谓嘅一个野生嘅一只动物咧喺度互相纠缠啦。咁嗰个即系唔知嗰只动物根本就应该系假噶啦，应该系啲 CG 嘅效果嚟。但系嗰场反而系我觉得啊几好睇嘅，但系去到之后嗰啲片段，之后啲情节，即系总之当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其实我已经系真系提唔起兴趣再睇落去，即系可以话系都一套几失望，或者系一套几失败嘅一套叫做所谓嘅灾难片电影啊。咁我又觉得好奇怪，点解呢位导演会接拍呢一套电影？咁当然啦，我谂如果睇开荷里活电影嘅观众朋友都知道，喺荷里活一啲导演执导嘅电影咧，其实佢哋嗰个控制，即系自己控制嘅能力咧，其实就唔系太高嘅啫。即系好多时都系俾可能背后一啲人去话晒事嘅，即系可能自己佢真系做翻自己嘅岗位嘅啫。咁嗱，编剧唔系佢编啦，咁亦都好大可能性系因为个剧本嘅问题啦。咁好明显系剧本今次呢个系真系有好大嘅一个漏洞空间啦。亦都令到观众好似觉得系，其实佢系明明睇紧一套103分钟嘅电影，仲要好似搞到好似睇紧一套130分钟嘅电影，即系有啲难过，我自己都觉得，仲要嗰日系中秋啊，大佬，即系中秋睇埋啲咁嘅戏已经唔系咁老礼噶啦，咁之后仲要睇到咁鬼闷嘅戏，即系都唔知点样去睇呢一个去赏月啦，真系，即系望住呢个冰山去赏月，真系麻烦真系。咁头先所讲咧，其实两位主角个发挥嘅表现咧都唔算太高嘅，咁个男主角都系啦，咁其实都系来来去都系靠个表情嚟去演出啦。咁我对呢位演员其实即系 Idris Elba 其实都唔系算太过认识嘅，咁佢之前都有做嗰套叫《黑魔塔》啊。咁哈姆特都系佢有演出嘅，同埋啊《罕见太平洋》应该 sorry，《罕见太平洋》佢有份演出嘅。咁佢我谂唔算系啊，佢金球得主嚟嘅，原来系咁，但系真系对呢位演员可能真未必太深认识咁样啦。但系 K Winslet 即系佢拍过咁多戏，即系 Titanic 啊，不当然嘅。咁你话佢会唔会去刻意去选择一啲未试过一啲角色，即系好似嗰阵时之前去睇一啲比较特技性好劲嘅一啲电影，即系可能佢想试唔同嘅一啲角色啦。所以佢今次演呢、這、一个，即其实叫做系平凡少少嘅，即其实冇唔算话好多内心戏，或者唔系好多一啲叫做发挥空间嘅角色。咁可能佢随住呢一个电影即系试过一次之后，我谂希望都唔好再试第二次。真系，如果唔系真系，我唔知点样搞。咁但系呢部电影你同我你问我，你觉得好唔好睇？我真系好难去答你话好唔好睇，因为我谂始终有一班观众都中意睇呢一类嘅灾难片电影啦，亦都或者系中意睇呢一类嘅叫做 爱情电影啦，咁佢占爱情个篇幅都唔算太大嘅，即系只系讲紧我谂20多分钟到啦，即系后段嘅部分啦，即系主要系铺埋后边嘅部分啦。咁去到嗰段嘅时候，其实成个电影嗰个 flow 咧，其实真系好明显系跌晒 work 噶啦。睇完之后会觉得，其实佢系咪真系应该要成个故事或者系成个小说一定要去铺排晒咧，或者系咪一定要去讲晒咧？咁我自己就有啲保留嘅，同埋即系经过咗呢一个电影之后，咁其实导演我依然对佢好失望嘅，咁但系即系始终佢同我要做偶像都隔咗两年嘅时间，佢今次都第一次执到呢个荷里活电影啦，咁其实都好明显嘅，即系高下立见咁样，就系话佢去翻执到翻关于佢自己国家嘅一啲电影，我谂始终都系比较手到拿来，同埋会比较熟悉啲嘅。咁即系《立见天国》啊，《命运再翻墙》呢两部电影，我自己就系真系非常之中意嘅。尤其是《命运再翻墙》，佢讲嗰个，因为我觉得佢拍嗰个所谓嗰段嘅爱情嘅篇幅咧，系比呢一套嘅电影系更加细腻、更加好睇啊！我认为系好有，真系好有分别咯，成件事系。我唔知点解佢今次会系咁样去铺排呢一个故事啦，或者咁啊，我唔明点解佢会去咁样去做一个尝试啦，去拍呢一套荷里活电影啦，我都希望佢试过一次之后都唔好再试第二次啊！你试第二次其实都唔系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始终要试一试无妨，但系再试一试就唔系咁好啦。好啦，咁我嚟到准备去第二节嘅时候咧，咁其实都想讲埋，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咧，我都睇咗一两套电影，都自己其实都。几中意嘅，亦都系有少少惊喜嘅。咁其实我会喺第二节再会去详细介绍啦。咁可以讲俾大家听，就系其实喺你应该系讲小节目做咗嘅话，应该系上个礼拜嘅事噶啦。咁就有一套新戏咧，就叫做《猎杀星期一》嘅。咁当大家去睇到呢一个片名嘅时候咧，其实都会觉得，啊！呢一套点解会叫《猎杀星期》？其实咁啱咧，台湾同香港都系叫呢个名喎。咁其实佢嗰套戏叫做《What Happened to Monday》。咁但点解会系咁嘅名嘅咧？好，咁我而家卖个关子先，我一阵间下一节翻嚟再同大家讲讲呢一套《猎杀星期一》。